天。 每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呀，真是昨天这一天呢，本来我们是满心期待啊，觉得咱们北京男篮 U22 组别啊，在全运会上应该是手拿板钻就能进四强，这赢不了别人，这赢陕西应该是分分钟的事情。 昨天呢最有意思的一件事还不是这个、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中午的时候，然后刷了一下朋友圈、然后我们有一个群，昨天 又有一个群、 有 好多个 群然后这个群里面呢就是有昨天早晨跟咱们节目连线的嘉宾， 然后 大家就开始讨论这场比赛 啊、 然后有一位群里面的这个群友啊，就说早晨听体育广播，然后就艾特了一下我们两个，这两个人信誓旦旦的说北京队就要能够战胜陕西 啊， 进入四强。 结果 然后啪啪的 这脸啊，真是生疼。哎呀，昨天这个连线的嘉宾， 然后晚上的时候 也给我发了私信，说哎呀，这太打脸了。 然后晚上的时候又被拉到了另外一个群里，这个群里面呢。就是没有见过面的一个朋友听咱们的节目，说早上还听你们聊说能够然后我就接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真是这总之呢，这玄学就已经搁这儿了。记好自己给国足立的那个 flag。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下，我就调侃了一下自己嘛，说这怕什么呢，对吧？我还预测过国足赢澳大利亚呢。大家在群里面哈哈一笑，觉得啊，这算把这面给折过去了 啊，折过去了。 就是你连国足预测澳大利亚赢你都敢说，那说个首钢北京男篮这个 能赢 陕西， 这就不爱的。 对 啊、 所以其实也跟咱这话题有关哈，说说您在平时生活当中经历的最尴尬的事儿。 对啊，这个 一早一晚俩群，天天早上晚上点上我 啊，就是你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得是这样。 你看这个朋友啊。燕儿在林霄，到底是朋友圈还是群？如果 我 要跟您说朋友圈跟群都说我的话，对， 那已经就过不了了，今儿就不会再坐在这儿了。 但是确实朋友圈跟群都有人说我。 哎呀，真是所以在北京男篮的身上哈，我们真是想到就一切皆有可能。你在生活里边也是，别小看任何的一个小河沟，也许你稍有不慎啊，那就会变成一个大坑啊！北京男篮就是这样，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您要是遇到挫折的话，会在虚拟世界找自信吗？ 对，因为昨天晚上有很多的我身边的朋友呢，就开始打一款电子游戏，因为呢这款电子游戏也很有名，同时呢这款电子游戏里面的一些数据也被大家其实在一些场合当中印证为足球现实生活当中他们的数据，就是一款电子游戏里面提到了国足的一些入选队员啊，也是选出了 top 10前十名，这个数值比较高的，也不知道和大家的心理预计是不是一样。但是反正国足一输球，我这朋友圈里就有很多拿这个电子游戏来刷一下存在感，打败竞争对手的 啊，就只能是在有这种样的方式哈，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大。哎呦，怎么 出出气吧？ 就听起来有点心酸呀啊，还是在现实当中，至少在接下来10月7号面对越南的比赛里边，那得把握住自己。The Three 说，四偶哥，这群可以解散了。 这不是群解散的问题，是四我哥是不是被 我退群吧 退？是不是自己退群或者被踢出群？ 哎、昨天就在这群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一直游走在退群的边缘。 哎呀，零四三幺说，哎呀，小曾啊，这第一场看着挺风生水起的啊，这昨天也没看出有多强，哎，昨天也伤了啊。 对。 所以真是这真是刚刚还没有怎么夸呢， 嗯， 这北京男篮就已经折戟沉沙了，哎，嗯，北三儿说，秋天感觉这球一直没长啊，也不小了，联赛也混好几年了，嗯，初心说接受不了，真挺尴尬，四强戏还有吗？现在非常渺茫了。 对，非常非常渺茫了、 嗯、 北三儿也在说，就那么一个无名的杨文学哈，就把咱北京队内线打得毫无脾气、 嗯、 一个杨文学，一个是那个高岩，在第二节比赛最后连续得八分啊，把那比分拉开的那一段时间。 嗯，所以大家伙继续来聊聊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全运会的相关的内容、嗯、苏炳添退出了全运会的200米比赛，汤兴强逆转战胜了谢震业。 另外刚才咱也没提到，北京男篮哈是爆冷输给了陕西，曾凡博受伤。另外呢，三人篮球这方面呢，北京男篮是一胜一负。 嗯，我们也关注一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海报正式发布。 国安队呢？国足啊，国足将会安排第二场队内的教学赛，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可能队内就要踢了啊、 嗯。 另外呢，确定的热身赛是在30号约战叙利亚。 嗯，另外广州队啊、现在说不排除打不了12月的中超。有媒体表示说，恒大退场，请体面一些。 嗯，可能会对中超联赛产生不小的影响哈。 真是 另外呢， 地震式的。嗯、 在。福布斯也是公布了足坛年度的收入榜， C 罗力压梅西排在第一位。 嗯，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新浪微博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好了，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全运赛场。昨天的田径赛场爆出了一个冷门，男子200米决赛里，卫冕冠军谢震业被国家队的队友福建选手汤兴强超越，只获得了第二名。但是汤兴强也是咱们男子4x100米接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选手、 嗯、因为在上一届的全运会当中呢，谢震业是100、200的金牌、 嗯、 那在今年的全运会当中呢，100他是输给了苏炳添，200在最后时刻被汤兴强超越。当然在之前也说谢震业呢可能是遭遇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苏炳添在百米决赛之后就提到过谢震业的伤、 嗯、 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在前方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身高只有1.69米的汤兴强，昨晚在全运会男子200米的赛场上上演了惊天大逆转，他战胜了卫冕冠军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获得了金牌。这次全运会汤兴强报了男子100、200、4x1、4x200米接力4个项目，为了更好地准备主项，他放弃了男子100米的比赛。昨天的比赛一开始，谢震业优势明显，位居第一，汤兴强后程发力追了上来，最后50米冲刺超越了谢震业，20秒39也凭了自己个人最好的成绩，领先谢震业0.04秒。当有人说汤兴强将开启自己200米时代的时候，他说和谢震业的成绩相比，他还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谢总是这个项目的整个亚洲之顶嘛，破20秒，这不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而且都是拉后面的人，是一个梯级的，不是说就差那一点点两点，是已经是差到了半秒，接近半秒的水平了，所以说远远没到来。 虽然连续在100和200米都没有实现卫冕，但谢震业还是展现了大将的风范。 接受结果吧，觉得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要享受得起胜利的果实，也要接受得了失败的一个考验，然后在这边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与支持，然后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在东京奥运会上，汤兴强和苏炳添、谢震业、吴志强合作，获得了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第四名。由于是四位选手中名气最小的，所以并不显眼。但其实他今年已经26岁了，和谢震业、吴志强属于同一批选手。 按年龄来算的话，我应该也算大哥了，只不过我一直没有骑到大哥车，一直都是天哥跟谢总两个人顶了整个中国田径短跑十来年了。对， 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子100米决赛后，苏炳添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的金句也给了汤兴强很大的鼓舞。 天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个话，就是说在运动员低谷的时候你能够给他温暖的话，这个运动员就会重新绽放出他的光芒。其实我当时听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他闪闪发光，我感觉我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虽然在全运会上战胜了谢震业，并不能代表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但这枚金牌无疑受益最大的是中国男子短跑，他也给了汤兴强更多的信心和更大的责任。 哎，真是这，刚才于老说有一句话叫烂土豆不经夸，可是关键咱还没怎么夸北京男篮呢，这就已经是到这儿了。 我小时候听那个叫小窝瓜不经夸， 小窝 瓜就没了。 哎，真是，不管怎么着吧，现在，接下来要面对辽宁，那难度是相当巨大的。所以大家伙儿也，我们也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北京男篮。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目光放在田径赛场吧，因为原本昨天这200米决赛，其实大家挺期待，就是苏炳添、谢震业，包括汤兴强几位国家队的这个运动员的对抗的。但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苏炳添是选择了放弃200米的别赛，这个比赛，对吧？这比赛开始之前，从官网显示的是苏炳添临时决定退出了这项比赛。其实他也写到呢，参加了四届全运会，终于是在陕西西安圆梦。年轻的00后们都表现得非常好，为中国的短跑而感到骄傲，相信他们通过科学的训练，未来一定会撑起中国的短跑。当然呢，可能也是苏炳添会考虑把自己的重心放在随后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决赛。 嗯， 因为这也是一个联合队嘛，和谢震业、汤兴强、吴志强组成的联合队，肯定是夺冠的第一热门，但最关键就是看他们能跑出怎么样的成绩。 这也是现在中国田径短跑项目的几位领军人物组合在一起的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也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北京男篮吧。另外还有田径赛场上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北京的00后小将宁霄涵是以13秒45获得了亚军，上海选手谢文俊发挥也比较出色，跑出了13秒37的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拿到了全运会的三连冠，也追平了刘翔的记录。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由于刘翔的影响力，让110米栏这个项目一直受到中国体育迷的关注。昨晚在西安的奥体中心，大家也把目光锁定在了决赛上。结果，刘翔的师弟谢文俊13秒37拿下了全运会的三连冠，北京小将宁霄涵获得了亚军。今年21岁的宁霄涵在2019年的二青会上获得了110米栏的金牌，当时他就表示，自己的目标是追赶谢文俊。终于在西安的全运会上，他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在前八个栏，宁霄涵都一直领先，但谢文俊的后程能力明显更强。赛后，宁霄涵说，自己还是实现了赛前的计划， 还算满意，达到了一半吧。谢文俊毕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后程选手，今天好像在八个栏左右我都好像没有被他落开，所以也是算是训练当中的一个小成功吧。赛前的战术布置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放松下来，因为预赛确实是这个预赛跑的是死里逃生，就想着既然都进入决赛了，就展示自己，去放开去跑。 作为一位00后的选手，宁霄涵一直期待可以站在世界赛场上，所以他也把刘翔、谢文俊等中国跨栏名将当作自己的偶像。现在他的这个成绩终于有资格参加国际比赛了。 最终目标肯定是要站在世界大赛上为国争光，这是不会变的一个目标。都是我的偶像，谢文俊、刘翔都是我的偶像，包括中国跨栏的很多前辈，包括江帆，昨天预赛的张宏林，包括还有别人，都是我的偶像，因为我都是从小看着他们的比赛长大的。 从2019年到去年经历了疫情，再到今年的全运会，宁霄涵的成绩涨得很快。他说现在的训练条件非常的好，自己也受益良多。 优势还是在于一个，首先训练现在比较的科学，然后再趁着年轻，好的训练的条件以及好的教练的任务执行任务的这个能力，还是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看到了谢文俊实现了全运会的三连冠，宁霄涵也向老大哥送上了祝福。至于下届全运会，也许宁霄涵将开启自己的时代。 还没有，但是肯定会向着更高的一个目标去挑战，去追求。 刚才赵军说，哎，这是男子110米栏啊，女子100米栏，这个冠亚军的成绩，冠军是12秒88，亚军是12秒91，熟悉的数字，这是要向刘翔致敬吗？ 这是在赛场当中计时系统向刘翔致敬。 对啊，这确实是计时系统，哎，出问题，这计时系统也非常的怀念哈，当时刘翔在赛场上的那一幕幕。可以理解啊，向偶像致敬。这边我们也继续来说说北京男篮吧。确实这场比赛让大家觉得太跌眼镜了啊。本程想的是一场轻轻松松的胜利，但没成想最后65-75失分，被东道主陕西击溃，而且是一支没有什么 CBA 球员的球队。无缘晋级四强，可以这么说哈，因为现在晋级形势非常的艰难，除非咱能赢辽宁。 对，除非你赢辽宁，如果输给辽宁的话呢，1-2啊，就算那边湖北赢了陕西的话，三支球队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北京队也是处于下风的，所以现在的出现的前景极为的渺茫。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齐良博从铜川发来的报道。 65-75，昨天北京男篮在全运会 U22 男篮小组赛第二轮爆冷输给了东道主陕西队，无缘直接晋级四强。赛后北京男篮主教练谢立斌表示， 我觉得还是年轻吧，确实四个多月没比赛，大家在这个心态上在经验上还是差一些的。觉得陕西队很有特点，其实昨天看录像，包括今天在赛前看录像，球员虽然是 NBL 球队，但是他们人员特点都很突出，也都很会打球。那他的五号位在篮下给制造了不少麻烦，包括他的那个一号和那五号也是外线投的也都很准。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赛就是成长的学费吧。作为年轻队员来讲，那么包括今天像雷蒙也是发挥的不是特别稳定，那三分球一个没进。常林呢也是没办法，这场球也是希望能去争取胜利，他只能带伤去上场，所以很困难吧。 首轮比赛，北京男篮取得了开门红，战胜了湖北男篮，而陕西队则吃到了一场40分的惨败，不敌辽宁。赛前，不论是球迷还是媒体，都认为北京队会最终取胜。毕竟从双方的主力阵容来看，北京队拥有多名 CBA 球员，像常林、秋天、雷蒙、田宇翔等等。还有被称作中国篮球天才少年的曾凡博，纸面实力强大，球队天赋满满，也被认为是具备冲击全运会奖牌实力的球队之一。对手陕西队虽然是东道主，但实力明显偏弱，13人名单里5名球员来自 NBL 陕西信达队，其他都是99年或者00后的小将，实力对比北京队有着明显的差距。不过整场比赛陕西队打得更加具备整体性，不论从助攻的数量还是三分球的命中率，包括罚球命中率，都要比北京男篮好很多。尽管北京队这边田宇翔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但是在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北京男篮的数据惨不忍睹，17次出手仅1次命中，命中率为6%。谢立斌赛后表示， 但是大家这个拼劲还可以，主要还是防守上吧。其实进攻就是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时长也好，或者正常的命中率低也好，这都可以接受的。但是防守上让对方1-1轻松的就得分，让对方投了9个3分球，确实不应该。 其实我们能打球的其实就那五个主力阵容吧，然后替补像确实去了富邦，然后后来最后出发前两天才回来，艾伦去了广州也是一样，然后还有十来天然后才回来，其实就是磨合时间短吧。 比赛进行到第三节末的时候，北京队十八岁小将曾凡博在一次上篮中意外受伤，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紧张。此后的比赛他没有再次登场，一直坐在了替补席上进行着冰敷。相比首场对阵湖北队的比赛，曾凡博得到的18分7篮板4次封盖的亮眼数据，本场比赛他只得到了5分3篮板2助攻。对于小将的表现，谢立斌说道， 我觉得昨天那场可能相对来讲对手对他的施加的压力小一些，你看今天这场比赛，那么对方的身体也很好，然后对他的这个逼得很紧，然后对他的压力就很大，所以他今天的进攻效果呀不是像第一场那么的突出。我觉得还是进攻他很有很好的天赋，我觉得差距可能需要在防守上，在球队的细节上去磨练一些。 据了解，曾凡博目前已经前往医院检查伤势，下轮比赛能否出战仍然未知。今天下午1:40，北京男篮将迎来实力强劲的辽宁队。 这辽宁队的实力咱就不用说了， 嗯， 大家现在都在回顾昨天跟陕西这一场，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呢？高宝丽说，这是不是准备不足啊？轻敌了吧？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定的成分在里面吧，就是队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思想上是不是不够集中，因为从昨天的比赛来看，开局阶段打的就不太好，而且呢全场大家三分的手感极为冰冷，直到第四节快结束的时候才投进了昨天的第一记三分球。 对， 就像刚才俏所说的，你3分球17中1、你能赢谁啊？ 是这个托尼维也说，这一点上真的是不能接受的哈。完全的这个外线手感冰凉，也导致昨天这场比赛相当的艰难，爆冷也就成了一个好像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对，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呢，就是曾凡博的膝伤啊，应该是问题不是特别大，他是就是经过了核磁共振的检查，骨头和这个韧带没有特别严重的伤势，但是应该今天下午这比赛可能还是打不了啊。 所以今天下午就变得更艰难了。辽宁啊，兵强马壮，而我们呢，面对辽宁本来实力就不占优的话，进入四强现在几乎是可以说希望很渺茫了。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当现实生活当中您受到挫折了之后，您会怎么办？ 在虚拟世界里边 啊， 比如说聊天室里啊， 这也是虚拟世界啊。 对吧，像 Mr. Wick 就批评咱们嘛，是吧，对，没关系， 最近这一段时间好像总批评，改了风格了，您之前不这样啊。陈震说，咱们内线的确是一个老问题了，怎么从首钢队啊延续到这个青年层面的都是这样。 但是昨天这个比赛确实呢，在防守端做的的确不够理想，让对方这两个内线都是2米出头，是吧？就频频在内线，不管是转身跳投啊，还是往篮下靠打呀、突分啊，就好像如入无人之境。咱们对于内线的防守做的也不够理想。 这边还有家里人啊。托尼伟说，昨儿还说呢，想看看小曾对位张镇麟啊怎么样，结果这看不上了。若鱼说，这一届的全运会啊，感觉咱男子三大球这就全部都已经是折戟了哈，金牌榜的前十也见不着，还是觉得有一点唏嘘。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昨天的三人篮球的成年组的比赛吧，这也是咱们的另外一位老熟人啊。陈磊、陈指导带领的清华男篮组成的北京队，在第一天的比赛里也是拿到了1胜1负的战绩，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昨天全运会三人篮球成年组比赛打响，由清华男篮队员组成的北京队在首日的比赛中取得1胜1负的战绩， 上午进行的比赛由北京队对阵东道主陕西，最终凭借着21-9的篮板球优势，北京队18-12取得开门红。主教练陈雷表示，作为遭遇战，开局年轻人还是显得有些紧张，好在随后调整好了状态。 第一场是对东道主陕西队，第一场呢打得比较艰苦，因为两边的实力差不多，又是遭遇战，所以我感觉对方呢也把这场球当作这次比赛的一个重点的这个一个研究对象吧，把我们，所以两边上来之后可能打的这个场面上比较难看啊，也很焦灼，但是最后还好，因为对方的这个老队员可能比较多，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这个网红球员，他们的体能可能不是很好，同时呢身体也高度没有我们好，所以呢在这方面有些篮板球的优势，最后赢下了比赛吧。 下午的比赛，北京队面对联合队，征战过奥运会的联合队在实力上明显占优，最终北京队13-21失利。联合队在比赛中命中率高达60%，而北京队只有29%。 那下午这场球对这个国家队呢，首先从实力上肯定是每个点啊，四个人每一个位置，其实从不管从技术上啊和经验上都差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要在这个强队面前要学习东西吧。然后让队员放开手脚打，那可能在前4分钟甚至5分钟的时候，大家还是贯彻了我们开始准备的一些东西吧。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然后不管是从篮板球啊，然后处理球的精确性啊，包括打球的经验方面，这些的这个弱点啊都暴露出来了，最后也算是大比分失利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也是让队员能够感受一下这种国家队的这种防守的这种强度，能为后面的比赛做些准备吧。 今天三人篮球比赛继续进行，北京队将会先后面对广东和四川队。 上午一场是对广东，然后晚上是对四川。那广东队呢，这个班底是雅加达亚运会的3-3冠军的这个班底，中间有这个曾兵强和黄维维都是在中国3-3届比较出名的人吧。有很好的经验，身体也都不错，同时呢又有这个广东宏远的一个小将叫刘旭成，也是他们职业俱乐部的，所以从整体实力上要比咱们要强，都会比咱们要好啊，都会比咱们这个整体实力要强。晚上对四川队，那四川队现在的整体情况是有两个高度，两个在这个身高上可能要比我们有些优势，这支球队也是通过这个预赛的最后阶段出现的，他今天赢了山东队，说明这支球队的实力也非常的雄厚啊。反正我觉得就是现在遇到哪个对手，首先是就拼他们吧，主要是还是在这个学习当中去努力吧，我们还是就是把发挥好自己的水平。 看看今儿咱的话题哈，是现实生活当中您遇到挫折了会怎么办，社会上虚拟世界去找找自信啊，还是通过别的方式，咱家里人有好多的智慧，张翔说内修尽量隐身，俗话说就是猫着。 还是俗话说的好 啊， 是吧，说的这个形象， 对，就猫着，我就是悄没声呢去修身养性啊，度过这个人生的一段至暗时刻吧。 就怎么那么听着像就是摔倒了， 就跟那儿躺着， 就跟那儿，对，就跟那儿趴着，谁也别来扶我， 我就不起来。7133说遇到挫折怎么办，俩字儿活着，4个字儿继续活着，6个字儿继续好好活着啊，调整自己去重新的站起来啊，在那个原地看到希望就可以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游泳赛场，昨天的泳池里也是上演了多场龙虎斗，国家队的队友之间良性的竞争展现出了中国泳军的实力，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记者于伯川的报道。 9月22号晚上，第14届全运会游泳比赛结束的3个女子项目决赛中都上演了精彩的龙虎斗。率先结束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广东队的汤慕涵以1分54秒26打破全国纪录的成绩夺冠，山东队的杨俊轩落后0.22秒获得亚军，两人是国家队的队友，也都是东京奥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成员。在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们都表示，在国内赛场有越多的好成绩诞生，就代表中国代表团在接力项目的底气更足。汤慕涵说道， 其实两百字这种接力项目 优秀的人越多，我们也是越开心的，这样代表了我们以后的接力项目，我们在国际上有更多的竞争力，所以多来几个我们也是会很开心的。 杨俊轩则表示， 我们的队友都发挥得特别好，我感觉很开心，因为这样的话对于中国游泳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升，这样我们可以在国际上有更多的竞争力，不管是单项还是接力。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浙江的于依婷以 0.39 秒的优势战胜了师姐叶诗文，夺得了冠军。赛后于依婷表示，叶诗文是自己的偶像，同时也希望能够早日从叶诗文的手中接过女子混合泳的大旗。 小叶姐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我的偶像吧，她跟我说的东西其实我都会记住，像比赛前心得啊什么的，我可以尽快的接手小叶姐的班，我也希望我可以尽快接手，可是我现在确实成绩还不够，我可能还没有这个能力去站到国际大赛来说我可以接小叶姐这个班，我也希望是越快越好。 而叶诗文也在赛后称赞了于依婷的表现，并表示接下来自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清华大学的学业上。 其实我觉得他拿冠军是在意料之内的，因为他确实是有10秒以内的水平和能力，然后今天其实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吧，因为赛前是希望能游到10秒这个成绩。我暂时还没有去计划未来这个训练嘛，我想先把学业完成了，因为清华那边确实我也是因为很多大赛一直在休学，所以下个阶段是先完成学业，然后争取能选上亚运会。 而随后进行的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代表河北出战的李冰洁击败了辽宁的王简嘉禾，夺得冠军。赛后王简表示，自己和李冰洁之间的良性竞争会让彼此变得更好。 我们就是良性竞争嘛，就是谁有能力谁游嘛，距离奥运会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吧，希望全会结束这个周期结束，还希望尽快调整过来，然后努力跟上训练。 那么从全运会我们也是看到新的奥运周期其实已经开启了啊，离巴黎奥运会只有3年周期的时间，从东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巴黎，中国游泳队在新的奥运周期的起点也在积极的调整状态，期待着在2024年巴黎再创佳绩。来听听余伯川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1个半月结束了东京奥运会征程的中国游泳军团又在陕西西安的全运会赛场亮相，作为新奥运周期的起点，各单项的佼佼者都期待通过全国比赛的舞台检验和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向着巴黎奥运会迈进。主攻短距离自由泳的杨俊轩表示，他坚信中国人能够击败欧美选手，在巴黎站上最高领奖台。 其实单项的话，自己还是希望能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站上最高领奖台吧，就不光是200米、100米，就包括短距离项目也是，因为我是一直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希望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战胜欧美选手，在短距离项目上有一个大的突破，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在昨晚收获了一枚女子1500米自由泳银牌的王简嘉禾表示，期待能够在巴黎展现最好的自己， 还是就是稳扎稳打吧，然后把自己的不足啊弥补到更好，然后希望在下一奥运会上就是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不留遗憾。 而拿下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的于依婷说，要利用好接下来不到3年的时间继续提升，给自己征战巴黎奥运会增添底气。 下一阶段的话主要还是冬训为主，和备战明年的亚运会吧。混合泳上面确实还需要进步很大一个阶段，在巴黎奥运会之前，我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底气去巴黎比这场奥运会。 初心说，哎呦，看着小叶子也成大师姐了啊，还依然记得12年伦敦奥运会时候那个娇滴滴的小叶子。 12年您想想，这都一干的知道小10年前去了， 哎， 这让我想起了昨天看到的一个小视频，就是苏炳添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全运会夺冠的百米的比赛的4次的一个视频，哎，那时候你想第一次参加，那真的是2009年，相当的年轻啊！决赛里面跑了个第6，然后呢，后面一届一届的，到最后先是输给张培萌，输给谢震业，这一次终于是拿到了冠军。这时间真的是，哎呀，

好了，来到了第二时段，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在9月22号，也就是昨天，2021年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开幕式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海报正式发布了。来听一下记者金泽的报道。 现在我宣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发布，请看大屏幕。 9月22号，在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式上，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宣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发布。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开始，奥运海报至今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是彰显文化自信、营造冬奥氛围、推广冰雪运动、推进全民健身的重要手段。北京冬奥会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七月由冬奥组委设计完成，共3组6幅。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海报评审委员会主席蒋笑宇表示，征集的宣传海报体现了专业性。 那么从这次征集的作品一共有1565件，我觉得呢，主要从作品看有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征集者绝大多数都是专业机构，有一共有100多家我们的高等院校、专业设计机构和专业的设计人来参与当中。第二个特点，由于上述这个原因，这次征集的海报总体的设计水平比较高，专业性很强。 不仅专业性突出，本次入围的宣传海报主题鲜明，题材多样，既有冬奥元素，又体现中国文化。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师万千个曾参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设计，此次再次入围海报设计，他感到很荣幸。 这个作品它其实最初的来源是来源于我们看了这个冬奥的标志发布，觉得这个冬奥的标志做得很有现代感，然后颜色各方面有一种动感在里面，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本身它本身的这种美感就可以拿过来做这种奥运海报的一个元素。所以整个奥运它其实这个海报和它标志中间我们想找到一种联系。 宣传海报还体现了创新性，易于产生共鸣。设计师严冬把中国画中的留白的禅意与冬季体育运动相结合了起来， 融入了一些东方的这种传统的审美，然后希望就是用中国的这种比较空灵啊，留白多一些啊，体现一下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审美的情趣加在西方的元素里边。然后这个中国传统和这个也有很多的这种体育的这种冰上运动的项目，和这次冬奥的这些项目呢也蛮有意思的，有一个结合，做了一个对比，也蛮有趣味的。 这些高质量有特色的宣传海报将进一步宣传冬奥文化、冰雪文化，丰富北京冬奥会品牌形象的传播，营造热烈的城市冬奥氛围。根据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介绍，至2022年三月北京残奥会结束，北京冬奥组委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奥运主题文化活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足现在的备战情况啊。按照计划，国足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是进行了抵达沙加之后的第二场内部的教学赛，除了张琳芃之外，其余的30个人都参加了。 主要也是因为呢，在约热身对手这个环节当中呢，没有能够如愿的约到足够多的国际热身赛，所以呢，只能够进行两场队内的这个队内教学赛了啊。先是16号的时候，曾经在抵达沙加之后，大概有3天的时间进行了一次队内的教学赛，然后呢，分别在17、18号休息了2天啊，紧跟着呢，19、20、21又是连续有3天的这个高强度的训练。那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就是当地时间昨天晚上，是进行一场队内的教学赛。本来是想跟当地的一家俱乐部约个热身，但是人家阿联酋呢，各个俱乐部忙着本国联赛，还有一个叫总统杯的备战啊，没有 接受国足的邀请，所以只能是在队内再一次进行一个内部的教学赛了。 嗯， 当然前一段时间呢，第一场内部教学赛之后，有一个报道说国足只体现出了30分钟的体能，是吧？ 哦， 啊，说最近呢这个训练也比较累，然后打这场热身赛的时候呢，30分钟之后，很多的队员这个体能就出现了透支的情况，这个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被大家批评啊。 嗯嗯，所以这点呢也是让大家觉得挺疑惑的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体能的储备反而成了一个备战里边的问题了呢？歇也歇了，而且是歇了两起儿哈，希望国脚们去调整状态。那是不是更多的是心态上的一些因素影响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各位评论员媒体人的分析。先是北京报的资深记者肖楠老师啊，这体能不足，这个他说也是备战强度周期性调整的一种体现。 因为在此之前呢，中国队从9月8号抵达沙加，到直到9月13号才开始抵达当地后的首次室外训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种体能的这个状况不佳，其实呢，也是在正常范畴之内的。因为毕竟呢，中国队代表团啊，考虑到国脚们面临长期的集训、备战生活，啊，还有比赛，从调节心理、保障球员的身心健康这个角度出发，安排队员呢，啊，在抵达沙加后的几天里呢，出去散散心，去做一些心理调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训练的这种强度和力度肯定是不如这个竞赛周期啊前后，出现了这种体能啊状况不佳也很正常。也正是因为啊，从12强赛第二轮对阵日本队与第三轮对阵越南队之间呢，相隔有1个月左右时间，所以说中国队整个的训练节奏呢，这1个月的训练生活节奏呢是非常的有讲究的。中国队在9月13日、14日、15日练完，是练完3天之后进行了首次的热身赛，而接下来22号呢，中国队呢还将啊进行抵达当地第二场内部教学赛。那么体能的储备呢也不能一蹴而就，它也需要这个啊讲求节奏，训练的强度呢由缓到急再到缓。它实际上呢，也是根据这个竞赛周期来具体安排和设计。 虽然说按照这个竞赛周期，按照这个训练周期在进行调整和设计哈，但是总感觉呢，就是可能这个30分钟体能这个报道啊是有一些夸张 啊， 但是确实国足遇到一些体能的问题，包括在前面2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对手高节奏对抗当中体能持续性不强啊，不能够坚持90分钟这个比赛，还是表现出来现在咱们的队员在体能上依然是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当然我们也是连线了评论员朱一鸣，他分析说呢，就是按道理来讲哈，就国足这个训练，你从联赛结束之后打完第一场比赛之后又有这么长时间调整，不应该出现体能的问题。 关于国足训练说只有30分钟体能这个新闻，我个人是持严重怀疑态度的。现在相对消息比较闭塞，我们无法得知这个消息传出来的一个真正缘由，或者说在训练中的一个表现。任何职业队，我觉得无论是国家队还是联赛的队员，都不可能说只有30分钟对抗的体能。所以我这里面分析可能是有以下几点原因吧。第一呢，就是当地的这种天气，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打对抗，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第二呢，我觉得是国脚缺乏一种真正的对抗和比赛的状态。可能从打完了2场12强赛之后到恢复，然后再上来进行一定的体能训练、体能储备，然后再打对抗，这个节奏是不是控制得很合理？第三，也是我可能认为是最具备现实意义的一点吧，就是我们国家队对于现代足球的攻防转换节奏、比赛的这种控制能力其实是比较薄弱的。第三点，和现有的所谓的说，因为我们前一段联赛赛程过于密集，一个月踢了 是十场比赛吧，所造成的一个体能严重透支，我其实不太认可的。那么你当初为什么之所以设定这么密集的赛程，就是为了给国家队留下集训的时间，留下了充分的集训时间，调整身体状态，头两场比赛打的也没有说出现严重的体能透支情况，那么为什么反而经历了一个多月之后倒出现了一个体能透支啊？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符合运动规律的，这真的是一个无稽之谈。多说一句吧，据我了解，现在在欧洲人家的所有的体能训练都是结合球的啊。首先这个不会出现万米跑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欧洲的俱乐部基本上现代化的程度就是都是通过联赛来保持体能，来保持比赛状态。如果是豪门俱乐部再加上国家队比赛日，一周双赛是非常正常的，联赛、欧战然后国家队比赛，基本上也差不多三天一战，也没有说出现说打不了三十分钟对抗了。所以这里面有我们自己的能力水平的问题，但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我们的可能训练的科学性、合理性，还有医疗康复啊，这是一系列问题所造成的一个最后的综合体现。 所以大家也在说，就不应该出现体能的状况啊。北三儿就说，关键肯定还是心理产生这种烦躁的疲态了。要是体能真的出问题的话，Leapfrog 呢觉得有点欲盖弥彰啊，说到底哪儿不行啊？有什么说什么，怎么那么多理由呢？ 反正确实呢，综合来分析哈，就是你哪一个环节都跟人家有点差距。 然后算着算着哈、 有一点。然后呢、技术上有一点、 哎、 战术上有一点， 这一加成， 然后态度上再有一点， 得 是吧？ 哎呦，这战前我们真是哪哪都不行了。四九五五说，体能要是再不成，那赢越南就够呛了啊！咱就指着体能赢越南呢，身高没问题，身高没问题吧？ 身高 没降低吧？ 啊、没。这没缩吧，在西亚 现在不是现在不敢说身高的事儿 啊、 因为前两天呢报道了一个，就是国足的身高是多少多少多少，比这澳大利亚的身高平均身高高0.5厘米，就这么一个报道、然后在网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就被球迷喷死了 啊、就不要做这种轻易的横向对比。 哎 是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现在的储备啊，也是储备了3个月的防疫物资，全程实施了气泡式的防疫管理，这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备战需要而做的。 对，因为打越南的这场比赛呢，原本是我们的主场，所以呢，即便是我们把这个搬到了阿联酋的沙加，所有的这个接待工作都应该是中国足协来去承担的，包括像亚足联的官员、裁判员，还有即将抵达阿联酋的越南队。这边呢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也提到，会把这个气泡式的管理移植到越南队的这个参赛整个环节当中啊、同时呢还是按照在海外生活3个月的标准来准备了防疫物资，口罩啊、面罩啊、消毒试剂等等，也是希望在将来回国的时候呢不会把这个危险带回国内。 那当然对于现在队内的情况啊，就是球迷们也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些广州队的国脚们会不会心里起一些波动啊，身在异乡，然后呢又担心着自己母队出问题啊，种种负面新闻恐怕他们都难以安心。那现在足协也是专门针对这个情况，特意跟几个广州队的国脚谈了谈心啊，安抚了一下，也说别担心啊、后顾之忧，我们来帮你们解决啊。 但是能不能够有效果哈，就是只能够通过比赛来检验了。因为前两天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像洛国富也说打越南要拼字当头，我们也就这个拼字当头这个事儿呢采访了一下肖楠啊，北青报的记者，他说拼啊不能有勇无谋啊，还得是有勇有谋的拼，得拼到点儿上。 那么拼呢，说实在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都不用去说，这是分内的事儿。即使是像韩国队、日本队、伊朗队这样的世界杯常客，他也需要拼，中国队更需要拼，这个都不用说。除了拼之外呢，中国队其实应该可以在战略上动动脑筋。我觉得我们中国队如果希望保留住冲击世界杯的希望，不能是只有勇没有谋，应该是智勇双全，你才能满足12强赛这样高水平赛事竞争的需求。 具体到这个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呢，越南队大家也都清楚，在2018年的 U23 亚洲杯，越南队一路杀进了决赛。这支球队的进步大家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其实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还是脚下技术比较灵活，而且呢，这批队员呢，说是在青年时代就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的磨合是非常的纯熟，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无论他怎么样的进步，他身体的这种条件的弱势还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队应该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那么在最近几天的训练中呢，中国队也有意识地强化了这个定位球，特别是前场定位球、角球的演练。我们光说一味的去砸对方，首先你得有这个机会去砸人家。如果你都创造不出定位球的机会，这些准备都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跑动阵型的合理，给对方持续的施压，反复施压。赢的一方其实归根结底是犯错误少，而输的一方往往是犯错误多。所以相对来说，中国队呢应该尽可能通过这种低压式的打法让对手多犯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又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个话题，也就是体能储备。在这种没有空调设备的球场内，中国队打比赛还能不能像此前两轮那样，后面两轮比赛的这对球队的这个体能要求会比前两轮更高。 那当然，国足接下来也会迎来跟叙利亚的热身赛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23号、24号，休整两天，25号恢复训练，30号就跟叙利亚有一场国际热身了。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朱一鸣的分析。 那么这场热身赛呢，就会比较重要了。首先，我觉得肯定一场是不够的，因为你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集训，只是光训练，没有比赛，足球比赛脱离了真实的对抗，其实你任何的训练，包括战术设计都没有意义，没法去检验你的训练效果。而两场比赛你可以更加的充分。第一场比赛，我用比方说上下半场用 AB 阵容啊，或者说我尝试两套战术，我去打打，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呢，我经历了一个星期的总结，然后我再打第二场热身赛，基本上就可以把主力框架、战术给定型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那当然了，肯定是比较单薄一点。但同时我也质疑，就是所谓我们这次说备战多么的充分，但我想说你连一个热身对手都那么困难吗？你本身就是在沙加的这个训练基地。我再次拿阿曼队举例子，阿曼队在塞尔维亚集训的时候正赶上塞尔维亚国内联赛在踢，他安排了4场热身赛，这4场热身赛就用的俱乐部的2队替补，相当于比如周末联赛周三我就跟你打一场热身赛，这样俱乐部也愿意，觉得这样的比赛其实教学意义价值也不少的。所以我们这次的备战，你说1000到10000，什么饮食、交通啊、装备啊什么那些的都非常到位，但你恰恰最重要的备战的环节，你的热身赛对手没有到位，我觉得这肯定会给我们的比赛状态会造成影响。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傍晚前后开始有分散性雷阵雨，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夜间将会有全市性的中雨，本轮降雨时断时续的可以持续到26号白天，请注意防范。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6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 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4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来到了第30段啊，我们继续延续这个足球的话题，继续来关注广州队。那最近一段时间啊，广州队接下来的发展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几次推迟了集结时间，目前来看他们注定是中超16支球队里最后一个收假的啊，前提是他们还能继续啊，因为据说现在有很多的消息放出来，足协和联赛的管理层已经是收到了来自广州队的预警，说不排除打不了12月中超的可能性。 因为包括刚才在咱们聊天室里面，很多家里人都发了那个照片截图，是吧？说卡纳瓦罗已经是取消了自己返回中国的行程，和广州恒大解约了。啊，当然现在还没有得到恒大官方的这个确认，但至少呢，所有这一切消息看起来，12月份要是恢复开始的中超比赛，广州队呢，的确不容乐观。就是、关于足球，其实恒大肯定是有很多种选择的，一种选择就是像之前所做的，把这个钱已经打到了俱乐部，至少能维持到年底，另外的一种选择呢，就是让人最担心的仿效苏宁，不管不顾啊，挥刀自枪，就是我不玩了。是吧？苏宁以中超冠军的身份退出了，那现在人家这八冠王再退出也不是不可能嘛。 对，但是呢，苏宁退出的那个时间节点呢，又觉得，是一个很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刚拿了中超冠军，转年来，哎，就说对不起，我踢不了了。但是如果以恒大啊，就曾经的那种辉煌的履历，八冠王的这个身份，要是就此就悄没声的12月。再也在中超见不到这支队了，还是感觉挺别扭的啊，缺少了一份体面吧。那确实从苏宁以及前面的天津权健啊、天海开始，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在为中足坛的这个金元足球在埋一颗一颗的雷啊。这雷一炸了之后，炸的就是这个泡沫。那现在连中超八冠王都有可能要退出了，那可能就不是雷了，是这个影响力啊，肯定是原子弹级别的了。 对，因为有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当成信仰，是吧？他把这个金元足球当成信仰，但是没有想到呢，爆炸。这可能呢还会影响中国足球整体的一种外部环境，因为最近你包括像越南啊、日本、甚至韩国等等，我们之前的一些主要的竞争对手嘛，他们的媒体都在关注着广州恒大，说一旦解散会对中国国家队产生影响，对国家队阵容当中的规划球员产生影响。反正许家印在这个中秋致信当中呢，说要交出一份叫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啊，当然这话是对这什么购房的人啊、投资的人啊，以及什么合作伙伴啊、金融机构说的，不知道对于足球他是不是也能够如此啊，做到叫敢担当负责任。 但是恒大现在集团所面临的整个这个经济方面的困扰可不只是在足球圈啊， 当然大脚青叔叔也说，就这种压力呢可能也是给足协施压，是吧？就是你赶紧把我交那个调节费你退给我吧， 反正你那儿你也给我开不出发票来， 嗯、 你也入不了账， 而且先救个急。 还有俱乐部啊，没交呢，是吧？人到了他也没交，那你钱扣着不合适吧？你还给我啊，江湖救急，先给队员发个工资什么。 赵军也说恒大这事儿影响太大了。看了看财经新闻啊，说要是恒大暴雷，那不亚于当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那个连锁反应。所以这真的不只是足球圈内的事儿啊，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问题。我们也静静的等待吧，就希望恒大也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支身在广东省的球队，那就是深圳啊。深圳的外援金特罗前一阵儿也是各种消息说，哎，他有可能要离队，但是现在对这一份传闻辟谣了。金特罗说，我来中国时候是一个挺特殊的疫情，这也是很多方面的因素做出的决定，我在这儿挺开心的啊，没有要离队的情况。 当然呢，看看有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表态，就像刚才在家里边咱们这个聊天室里面家里人所说的，说你说球员接受采访的时候怎么说呢？他可能也只能这么说，对吧？你问他说技战术这个东西教练员安排的呀，那我们只能执行，我们只能上场去拼去了。球员这么说咱们就这么听吧。至于金特罗到底是不是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能够继续在中国踢完今年的联赛，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呢，在昨天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啊也已经是抵达了上海，今天呢开始进行这个集训了。在节目的再下一个时段，咱们的第四时段，我们会连线一下国安队的新闻官张成，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国安队的情况啊。虽然说教练啊、国脚啊、外援啊都不在，但是这个练呢还得该练还得练。 虽然不是全局全影哈，但是我们已经是收队开始正式的进行下一阶段的备战了。另外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 NBA。那美国媒体的报道说，37岁的雷迪克是通过个人的播客宣布退役啊。其实在NBA 那屋很多的这些当家球星，还有在职业生涯末期的球星啊，都有这个播客，这是一种文化啊。他也正式的结束了长达15年的 NBA 生涯啊。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是这么写的：第一支球队，最后一支球队，感谢这中间的一切。今天正式的从职业篮球生涯退役了，感谢这趟旅途和生涯里遇到的所有人。30年前，我在我家后院开始了打篮球，那也是梦开始的地方。现在我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梦想。对于我15年的 NBA 生涯和这些记忆，充满着感激。 雷迪克呢，在 NBA 效力过6支球队：魔术、快船、76人、雄鹿、独行侠，940场常规赛。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投进过1950个三分，排在 NBA 历史的第15位，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投手。 那现在西蒙斯跟76人之间的这个尴尬啊，今天咱说您最尴尬的事儿是什么？这就挺尴尬的，不亚于当时周琦和新疆闹的那一出啊。这双方关系已经破裂了。从上个月开始，西蒙斯跟76人就再也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只是一个月前发过一条短信。那现在反正西蒙斯也就是我就是待着啊，我就是等着被交易。而76人呢是对其他的球队报价不满意，所以呢交易也一直被搁置了。 另外呢，在 NBA 这边啊，防控疫情也是人人有责哈。篮网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因为有人没有遵守相关的疫情防控的政策，没有打疫苗啊。篮网队呢有人不能够前往球馆训练，因为没有完成疫苗。他们的总经理马克思透露说呢，纽约的防疫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违反者不能够进入球馆，但是他没有透露说哪两个人没有打疫苗啊，没有出现在这个季前的发布会上。没有疫苗就进不了球馆，进不了球馆就不能参加训练。这个肖恩马克思说我们肯定会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啊。真的有的时候无论是师傅徒弟师徒情，还是这个教练和球员之间这种搭档的情谊，其实都是挺互相成就的。那哈勒普跟达伦卡希尔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6年的合作关系，现在也是官宣要暂时停下来了啊。前世界第一啊，大满贯的2座大满贯得主哈勒普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也就是说，刚刚完婚的哈勒普职业生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岔路口，到底往哪儿走啊？就看接下来跟他合作的方向了。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榜啊！昨天呢，体坛热搜榜当中呢，排位比较高的，排在第三位的微博热搜呢是吕小军退出了全运会的举重比赛啊，因为在全运会的官网当中呢，吕小军被标注了叫 DNS， 就是没有参赛。有消息说是因为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两次的肌肉拉伤，所以天津代表团和举重教练组决定保障吕小军本人的身体健康，让他退出了昨天的全运会的比赛，军神退赛啊，也是在微博当中上热搜排在第三位。 嗯，那排在热搜榜第七位的是樊振东啊，樊振东4-3战胜了牛冠凯的这场男单16/1决赛。啊，居然是登上了热搜的前十位啊！因为就过程是很惊险刺激的，晋级了男单16强，也是一场险胜，这在国乒队内时有发生。 关键这是16强、 是啊， 是要进16强，这还不是说你打个决赛、打个半决赛是吧？ 差点就被爆冷了。 哎，所以这就是体现出来乒乓球在中国这种竞争力。 嗯， 那另外的一个热搜呢，是跟咱们这个全运会没有关系的，但是可能跟一些这个健身的朋友啊，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关系哈。 嗯， 俄罗斯的一个男子为了增肌，在两个胳膊呢注射了6公斤的凡士林。25岁的特雷申，5年前为了增强手臂肌肉，往双臂的这个肱二头肌注射了3公斤凡士林，就是两个胳膊一共6公斤。 嗯， 现在呢，医生警告他说呢，如果不去除身上已经硬化的凡士林和已经坏死的肌肉，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现在呢，这个特雷申已经是他要面临多个手术，包括移除注入到肱二头肌的有害的植入物，以及呢再去除一些相应的并发症。现在对于他来讲，唯一有一点的好消息就是这个凡士林还没有扩散，还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手术去除。 这真是有点不能够理解。 哎， 就是那不健身这事儿，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生的功课。怎么这健着健着突然之间就想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大块头的肌肉男？ 哎，一蹴而就是吧。 对，这对身体的伤害太大了啊。 肌肉说了，我不想要规划 我不想一下就变得那么猛。 哎， 我想慢慢的变得壮一点。 嗯， 这种方式实在是不可取啊，听着都够吓人的。在热搜榜第46位的就是中国国家田径队唐兴强，夺得了全运会200米金牌。这也是在战胜了谢震业之后啊，他获得了金牌。而江苏的选手盛超也跑出了20.48秒，位列第3的位置。 这边呢，你看赵军在微信当中啊提说，奥运会上挺火跳袋鼠舞那体操运动员呢，这次全运会没提到 管晨， 这不叫管晨晨。 嗯， 管晨晨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有这个动作啊。 嗯， 他提到说我跳这个舞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嗯 啊，只不过现在想一想，就是当时人家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没人关注人家。 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将。 而且大家呢那时候好像对体育也不太关心。 嗯， 这两年有了短视频了，发现啊，原来还有这么个动作是吧。就包括这个前两天小枣在胳膊上贴那个肌贴。 嗯， 贴完了之后也有这一看就是没有什么运动经历的这个网友说啊， 这 小 枣这是什么， 这胳膊伤成这样了， 啊， 还上去打比赛，哎呀太心疼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挺好的。 哎， 无论是通过奥运会还是全运会哈，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运动员他们这些很日常的生活。 哎， 俏说还有一个外国哥们儿本身挺帅的，非要啊截4个手指头弄成外星人，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样的一种， 这都已经不是尴尬的事儿了 啊，这是恐怖的事儿。 嗯， 这是一本恐怖小说集。有一些这个行为艺术，你不要去追求那种特立独行，追求那种猎奇。真的是对身体的一种残害啊。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 北京男篮啊，在全运会上的 U22 组别的北京男篮是65-75输给了东道主陕西，现在几乎是可以说咱们昨天还说呢晋级四强几乎不成问题，在跟陕西之前，今天就瞬间变成了晋级四强几乎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不成问题，现在呢就确实它不是问题了，因为进不去了。 对，就不想那样的未来了，确实现在很艰难哈。小曾的伤势也是 引起大家的 关注 吧。 那我们也是连线了周贺，他做出了分析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对抗，去减少这种伤病的隐患。 我看那个比赛啊，曾凡博在应该是第三节吧，比赛受伤了，他这个膝盖在这一次快攻当中有点受伤，所以后边呢也没法再打了。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对曾凡博来说呢，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好，这场比赛本身呢就是机会没有那么多，不像第一场比赛那么多，对方对他的这个特点呢，也我觉得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和限制。第二呢，就是说这比赛当中受伤的确是一个意外，导致了球队可能在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确用人上有一点跟不上。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对曾凡博来说呢，这个受伤其实是比较说这毕竟膝盖的伤嘛，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严重，但是的确是比较让人揪心。还是希望球员健康吧，毕竟这么年轻，然后作为锋线球员这膝盖受伤其实还是挺让人担心的。我觉得对曾凡博来说，一方面呢打出好的表现大家都期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去增加一些自己的对抗性，然后变得更强壮一些，减少一些受伤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怎么能够在一个相对健康的情况下不断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然后包括去适应比赛的强度，这都是可能未来需要去提高的地方。因为之前在这个预赛里，我记得曾凡博就受伤了，这个正在又受伤，这经常受伤对于一个年轻球员来说，对于一个潜力新秀来说，怎么说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因为实际上和周贺在聊到关于曾凡博的这个伤病的情况呢，就是私下里聊也提到，就是他的这种打法是吧，对于身体的消耗比较大，满天飞，然后呢依靠自己的身体天赋，但是在力量没有能够足够保证的情况之下，确实容易受伤。就是他的天赋真的比当年初出茅庐时候小川天赋要高多少吗？我觉得也差不多啊。 确实现在小曾其实他身体已经比在青年队的时候 要强壮 一些了啊，但是要去对抗那种很激烈的应付这样的对抗的话，还是需要继续的啊。 对，所以呢如果想去激烈到这个海外联赛的去打球的时候，这个对抗必须要跟上，不然的话呢肌肉力量跟不上，在那边的对抗强度更大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伤病。而对于这场比赛北京队输给陕西呢，肯定不简简单单就是曾凡博这个伤病的影响，因为曾凡博是在第三节临近结束的时候受伤的，而在这个时候北京一直是在比分上落后于陕西。实际上呢整体的感觉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球队发挥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在一些技战术的细节上，比如说我们的防守，比如说我们的投篮，本来应该是北京队看家本领是吧，防守三分，但是昨儿这场球这两点都没看到。周贺也分析呢，还是球队啊起伏过大导致这场关键比赛的失利。 比赛击败湖北，其实让大家对北京男篮的这个前景啊更加期待。包括曾凡博第一场比赛得了18分，大家都觉得哎，北京队还是挺有潜力的，而且呢，好像一切都在按着这个计划在前进。但是第二场比赛，没想到在面对啊基本上没有 CBA 球员的陕西队的时候，反而北京队打出了一个比较糟糕的表现，整个球队的起伏啊也是比较的明显。全场比赛外线三分球咱们是17投1中，只有6%的命中率，这个命中率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了。陕西队人家三分球呢21投9中，从这个数据就能够看到，实际上咱们对于对方的这个防守和限制做的并不是非常的成功。而且呢从整个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和表现来看，我觉得也能够看到北京队跟上一场比赛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啊有可能一方面是低估了对手，觉得这支球队肯定是不如之前湖北队是吧，湖北队我都赢了，这陕西队肯定也是手拿把掐，但实际上真到了比赛当中并没有那么轻松。 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呢相对来说的确算是一支比较年轻的球队，小川啊、方硕啊、小辉啊等等都没有参加，相对来说比较年轻。那球队尤其在球队的这个核心位置上，其实年轻人比较多。那在这一点上来说呢，的确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他的这种比赛的起伏可能会大一些。从这点来看，我觉得主要咱们输在这外线的防守和自身的外线远投上，而且球队呢作为这年轻球队的确起伏要大一些。 那这边说到了北京男篮哈 ，The Three 说，感觉咱还是缺乏那个关键的核心，还有凝聚力啊。记前几天孙大爷啊采访里边提的说，以前咱们北京队那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球员，这凝聚力肯定会特别强。那当年的云指啊，等等。 但是你说土生土长的北京球员啊，是在这个俱乐部成长起来的。你像陈磊，是辽宁阜新。谢立斌呢是河北。其实咱们很多的球员是小的时候来到了北京队，然后在这里慢慢的成长。其实现在的这个阵容当中，那些孩子也都是这样。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训练，由谁来带？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呢，亚尼斯带，对吧？你比赛的时候呢，让谢立斌带。前一段时间你的战术的打法是围绕着谁来进行组建的？因为外教他是按照 CBA 的节奏去进行准备。那我 CBA 的时候，现在这些孩子不是主打的，我不会给他们去设计战术，让他们就跟着跑一跑。等到了全运会的比赛当中，他们能不能够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战术，你给谢立斌的时间，给包括去当助教的张云松、张日岛，到那儿一共看了两天男篮训练，前一段时间一直忙活着女篮的比赛，让他们就带队打出成绩。这个整个的高层构架上也存在一点问题、 那当然对于北京男篮来讲，这个身体啊也必须得很强壮，尤其是小曾还想要去美国纳乌啊去实现篮球梦想的话，韩启明说，这要是北京赢了辽宁，陕西赢了湖北，这个连环套该谁出现呢？ 那最后就算小分了嘛。你要是赢了辽宁，那你的这个精神分呢可比这个陕西要强啊。陕西输辽宁输40分 了 啊。所以呢这要算小分，但是想多了啊，你想多了。 没有这种如果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西甲第六轮，西班牙主场1-0力克阿拉维斯，也是拿到了新赛季的西甲首胜，德托马斯破门，而武磊呢替补登场，还错失了一次破门的机会。 另外在意甲方面呢，尤文图斯在客场3-2力克斯贝齐亚，第28分钟的时候呢，小基恩在禁区边缘是将球射入球门的下角，配斯贝齐亚呢33分钟扳平比分。49分钟又将比分反超，第66分钟的时候呢，基耶萨小禁区内将比分扳平，72分钟德里赫特将比分改写为3-2险胜对手。 还有另外一场焦点战是 AC 米兰在主场2-0取胜了威尼斯，第68分钟特奥在禁区左侧传中，迪亚斯在近距离破门，第82分钟塞勒马克斯又有一个斜传，特奥在禁区左侧又劲射入网2-0。那现在 AC 米兰主场已经是3连胜了，同分紧逼榜首的国米。 一看晨晨啊就非常的高兴了 米兰又赢球了。而在联赛杯当中呢，几家欢喜几家愁吧，阿森纳在主场3-0完胜了温布尔登，拉卡泽特、洛维和恩凯蒂亚先后进球，而切尔西呢通过点球5-4淘汰了阿斯顿维拉，维尔纳进球，阿切尔扳平比分。点球大战当中呢，阿什利扬和纳坎巴射丢了点球。曼联在自己的主场0-1不敌西汉姆，兰尼奇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曼联是被淘汰出局。热刺客场挑战狼队，第14分钟。恩东贝莱首开纪录，23分钟的凯恩单刀破门，38分钟恩东克尔头球扳回一城，第58分钟的时候呢，波登斯为狼队扳平了比分，所以最后呢也是进行了点球大战，最终热刺惊险的5-4晋级。 还有法甲的比赛啊，是第7轮的焦点战，大巴黎在客场2-1绝杀了梅斯，阿什拉夫首开纪录，库亚特扳平了比分啊，这场比赛好像 94分钟的时候，阿什拉夫啊是绝杀对手，就大巴黎反正也7连胜，但是赢的也别别扭扭，是吧？另外一条消息其实挺有意思的，前巴萨的球星埃托奥宣布要竞选喀麦隆足协主席一职，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承诺如果当选的话自己不领工资， 这是免费干公益行动。 这个消息不知道 传到咱们这屋会有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嗯啊，当然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就巴萨啊眼不前的事儿。那加迪斯跟加迪斯这场赛前的发布会，其实科曼也是读了一份声明啊，但这声明当中，很多的问题都不是科曼一个人能够解决的。我们来听一下严强老师的分析。 毫无疑问，巴萨已经是陷入到了一种深度的信任危机啊。这种信任存在于这个团队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对于主教练，对于甚至是对于目前这个主席的信任。因为不管是从场面的操作，还是从整个这个转会市场以及球队的构架、俱乐部的财务危机应对这方面，处处都失分。所以这样的一支球队，这样的一个俱乐部，他如何能够度过危机？现在看不到一点啊这个解决方案的机会。而且在转会关窗之后，你也不觉得他们有足够的应对办法能够让各种问题得以缓解。这可能是未来几个月会不断浮现的问题。是不是通过换帅能够将目前那些问题得以解决呢？我觉得短期之内肯定会形成一些利好的刺激，但是结构性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整个球队班底实力的下降，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人的成长都受到影响，球队的风格都无法得以延续的话，那我想可能不是短期之内换一两个主教练啊就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的。所以这是过去十年整个这个俱乐部非常低效不负责任的运营得出来的一个恶果。这样的恶果哪怕是去砸钱啊都未必能够很快解决。而故事的另外一面就是梅西离开巴萨之后啊，去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当中，他在巴黎的起步同样非常的不顺畅，不管是在球场上和队友的配合，还是和主教练的这个沟通。那这一次斯科里昂的比赛，中场前辈换下，按照这个波切蒂诺的说法呢，是当时梅西确实有伤啊，而这次在被替换的过程当中，梅西表现得非常不满。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于被替换不满的，当然像他这样的顶级球员，这样的大牌球星啊，比赛当中被替换下来肯定是都会有脾气的。而且这不光是存在于这种顶级运动员的行为当中，所有的职业运动员都希望自己是能够完整的打完一场比赛。不过从当时场上的情况来看呢，梅西和这个巴黎的这个团队还处在一个游离状态。坦白说，我认为巴黎就是现在仓促堆砌巨星而搭成的一个班子，它其实是个短期的一个班子。在这种状况下，波切蒂诺到底有多大的话语权？波切蒂诺和俱乐部的这个足球总监莱昂纳多之间，他们的合作并不是很完美啊。莱昂纳多的购物队的这个思路并不是完全明星化的大。其实过去几年，巴黎在年轻化和实用化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这是莱昂纳多他的购队的哲学，也是他在过去这几年实际操作的一些结果。那现在梅西的进来，其实将莱昂纳多过去三四年嘛他的一些工作框架是有一定程度上推翻的。而这当中到底给主教练有多高的授权，以及主教练和梅西之间哪怕是阿根廷同乡他们的沟通状况有着太多不确定的一些因素。这肯定我觉得不是一个高度团结一致战术打法分明的一个成功团队的一个模样。巴黎和巴萨对比起来有财务状况的天壤之别，但是不统一不团结我觉得是。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 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 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哈。 嗯， 我们也说说国际足球这个 对 跟钱有关系的事。 因为刚才呢也是这个严强老师分析一下巴萨和巴黎啊，一块儿就都给连着说了啊，说了一下大巴黎的情况，提了一下梅西。现在呢，福布斯是统计了一个足坛年度收入榜 ，C 罗排在第一位，达到了1.25亿啊，它包括像7000万的薪水，加上5500万的赞助费。 嗯， 梅西他从巴萨现在转投到了大巴黌，他是1.1亿。7500万的薪水，然后但是呢，3500万的赞助费，赞助费比总裁比 C 罗要少了2000万， 哎， 两个人最后呢差1500万。 嗯，这不叫什么，这都是小数点以后的问题， 嗯， 啊，多一个少一个不爱的。 主要是这个单位是吧？人家是以亿计， 是 到第三位就以这个千万计， 千万计了， 但是也不少啊，9500万，内马尔。 嗯。 也是7500万的工资，赞助费是2000万。排在第四的是姆巴佩， 嗯， 啊，大巴黌一下在这个榜单当中占了前四位，占了仨， 嗯， 啊，4300万。 哎，现在主教练得多挠头啊， 嗯， 啊，怎么去捏乎这些这么大牌的高薪的球星啊？排在第五的是利物浦的萨拉赫啊，是4100万，莱万是排在第六，3500万，而神户胜利船的小老白伊涅斯塔， 嗯， 现在也是跟莱万一样3500万的年薪。 嗯，排在第八的是效力于曼联的博格巴，是3400万，2700的年薪和700万赞助费。贝尔呢也是上榜了，贝尔是3200万， 嗯， 阿扎尔是2900万，排在这份榜单的第十位。 哎，所以现在皇马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什么时候把阿扎尔先给弄走， 嗯， 啊，腾出一些薪金的空间。 其实包括贝尔， 包括贝尔，是， 嗯， 啊，现在皇马也是到了一个重建的阶段了， 嗯， 啊，需要重新的去，啊，在人员上做出一些调整。 嗯， 那马上我们在主咖上麦的环节，跟国安的新闻官来了解一下现在咱们国安收队接下来的安排。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哎，张成您好。 喂，您好，王毅老师，您好，早上好。 嗯，早上好啊，也是知道咱们的球队是昨天就已经抵达了上海，今天应该是开始这一阶段的训练了。能不能向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咱们球队这个人员状况，包括这一次的一个简单的训练计划？ 好的，没问题。的确是在昨天下午，整体的球队从北京来到了上海。然后部分的其他的球员呢，也从各自的自己的家里边吧，比如说像汤永静从重庆，然后像柏杨从山东，他们子明也从山东，他们分别来到了上海，然后完成了集结。在昨天晚上晚饭的时候，我大约简单算了一下，这一次集结的球员，应该是能有26-27人，这已经算是最近这几个月当中，不论是备战角度也好，还是在咱们中超比赛的这种角度来好，人员最齐整的一次了。 嗯， 然后特别值得说的是，其实是在之前去乌兹别克然后踢亚冠比赛的一些预备队球员，然后这次也来到了一线队，然后会跟一线队一起来进行训练，也是为了补充咱们几名国脚没在球队当中的一个情况。然后像阮奇隆啊、陈彦普啊，还有高健，郭全博，目前得有7-8个人吧。然后如果顺利的话，像乃比江和梁绍文也可能会是在晚些时候，本周晚些时候，然后抵达球队完成会合。 嗯，那现在的球员啊，比前一段时间可能相对更 充沛了一些哈，可以进行一些更多的技战术的训练。但目前呢，教练组的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几位外教，包括主教练比利奇，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现在也是在依次在隔离当中吧。 嗯， 然后昨天是体能教练伊沃已经解除隔离，回到了球队当中。未来几天整体的球队的训练计划也是体能恢复为主，也将会在他的带领之下来开启这每天的这个训练课程。然后并且可能是将是每天都会是一天两练的这么一种节奏，是在球场和健身房，然后来完成近期球员当中的一些训练计划。像主教练比利奇，一切顺利的话，他也将是在本周末啊回到球队当中。 嗯， 然后像助教达尼洛也是一样的这么一个日程吧。 嗯，反正现在呢，其实也是通讯非常的发达，对吧？就是即便呢教练不在队中，他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一方面安排自己的训练，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可以实时的了解训练的状况。其实我想起就是当年还有不是有过一段时间嘛，就是球员在训练还是通过远程的视频哈，是传给那时候还是热内西奥是吧？ 对对，是的。 嗯， 就像在休假期间也肯定会给大家做一些留一些家庭作业嘛。 嗯， 然后大家会定期的根据计划，然后把具体的一些训练的成果然后发到球员群当中。然后昨天就在回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说各自的那些训练的整体的情况嘛。就像一些年轻球员也都是说每天都会去健身房，然后来进行一些体能的储备。然后肯定是休假的这种情况，咱们很多的球员都是有自己的家人，肯定会陪伴家人会多一些，但是肯定也没有忘记自己这种职业球员的一种身份，来以一些职业的一种行为来像什么来继续的 要求自己平时的生活是吧。 对， 就是，其实现在咱们的这些队员啊还都是比较自律的，尤其是在休假的期间啊，不像以前就可能就放羊了，因为现在因为这个监测手段太多了，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教练留了一个作业，我跑什么样的强度，带着心率带，直接这数据就传到 APP 上，然后那边可能就能够看到了。所以对于这种远程的监测来讲是做的比较容易。那这次收队回来之后，我记得以前好像每一次回来是要做一个最基本的身体测试，包括各种各样的机能啊什么的，这次有没有就教练团队对于大家收假回来之后的身体状况是有什么样的评价吗？ 昨天回来的还没有做具体的相关的那种测试， 啊， 可能会进行几天的那种训练之后吧，然后由医务组医疗团队，然后来进行一些测试。 因为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收队呢是会去体科所或者去北体大做那种比较细致的一些整个的生理的生化指标啊，一些这个运动机能的测试。那因为现在这次收队直接就去了上海，在那边的话是会联系当地的机构去做这样的比较精细的测试呢，还是说就在队内做一个大概最基本的身体的一种检查？ 那应该就是最比较基本的，并且现在其实也不会像原来那么复杂了。 嗯， 其实在中超比赛阶段，我们也就是通过一些抽血检测的一种情况来看大家的一种疲劳值，应该还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那现在上海这个天气怎么样？因为北京这两天天不错，但是从今天呢说是要下雨，要连续的持续几天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在上海的这个集训的期间，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些气候条件的因素吧。 对，有别于目前入秋之后北京可能有些许凉意，在上海这边还是阳光还是非常好的，还是很晴朗的。然后每天的温度是在30度左右，然后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这一次集训会在上海持续接近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也会可能会再联系一些的热身赛，来为可能10月中旬开始的足协杯做一些准备。 嗯，因为昨天也是看到了一个新的消息，说天津金门虎呢可能会选择跟咱们要进行一场热身比赛。现在在上海的都是有哪些球队，就是你了解到的正在上海进行备战的进行这个假期集训的球队有可能会进行一些热身赛的联系呢？ 具体热身赛对手还没有非常的确定，但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金门虎的确是可能要是在上海来集训，并且在上海周边以及上海本土的球队还是比较多的。 嗯， 这也是最近这两年一直在上海集训备战的另外一种考量吧。 嗯，那刚才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也有朋友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刚才你也介绍了，有一些参加完亚冠的小伙子们，现在回来之后，也加入到了一队，但是还应该还有一部分的球员，目前呢没有能够回来，大家也非常关心他们的这个情况。 嗯，是，还有一小部分的球员还在乌兹别克，现在也在等待，相应的，现在具体的一些情况吧，然后如果能够尽快的把他们接回来，那肯定是最好的。 嗯，我们也期待着啊，就是他们能够尽快的回到国内，因为这一次出征确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在人生当中可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吧。因为有一部分的运动员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在海外的漂泊，也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返回国内，能够保证身体的健康。那非常感谢张成为我们介绍啊，在上海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包括主教练结束了隔离之后和球队会合，包括呢可能我们在后期一些关于技战术的打法，有热身赛的时候呢，我们再和你保持联系，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谢谢张成。 好的，谢谢王毅老师。 嗯，再见。 拜拜。 那刚才咱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国安的这个情况啊，接下来，比利奇也已经是逐渐的适应了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人员。 而且呢，从刚才张成的介绍呢，有比较有利的一方面，就是说比利奇呢在周末他就能够跟球队进行会合了。其实这么一算呢，时间也不长，因为今天 已经 周四了，是吧？就再过个两三天，下周的训练就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节奏和状态来进行练习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一次，刚才有朋友在这个咱们聊天室里发说，这次集训怎么又是像以前一样，是吧？可以说这是不是这个练的不踢，踢的不练呢？这一次的集训呢，还是加入了很多年轻人，就是这些年轻人能够在这一次集训的过程当中，在主教练比利奇面前去展示自己，包括他们也经历过亚冠的一些洗礼， 对， 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成熟起来，通过这一次集训进入到球队的人员的轮换阵容当中，也给国安队的未来增加更多的人才储备吧。 对，咱们也看看新鲜血液哈， 嗯， 补充进来之后的那个状态。果果的胖爸爸说，咱那个外援啊，还想着咱还有一外援呢，是啊，A 席怎么样了？A 席12月踢比赛的时候，要不出意外，应该说是能够来到国内。 现在呢，因为他还是需要在等待一个入境的政策的变化。 潘 Sir 说，看着恒大就不得不佩服像中信国安啊、中赫集团，还有像天一泰达啊、济南泰山啊、河南建业这些球队啊，一直在坚守的这些老牌的俱乐部啊，其实包括上海申花呀， 对 啊，也是啊，就是这个老牌俱乐部的坚守，在现如今的已经经历过了金元足球这种洗礼之后，就更显得很珍贵。 但是呢，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啊，可能中国足坛的这个球队实力对比，又会发生一些变化， 巨变。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呢，这边这是谁？林公子 啊， 说咱们这小伙子再不回来，都快够纳乌的入籍条件了。 现在 那不行，因为合同在咱这屋呢， 不能轻易的入籍啊。那， 嗯， 现在算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有 六月份去的嘛？ 啊，六月份到现在真是3月时间了。 嗯， 再有个把月，还真有可能就够这个够 这 个机会了。 这小半年就已经就折腾过去了，所以今年呢，对于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来讲，这个经历，你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希望能够给他们的成长。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事情，让他们能够去承受更多吧。 对，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话题里边设计了两个啊，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挫折的话，您会在虚拟世界 去找回自信吗？这是源于一款线上的游戏啊，叫 EA 足球系列的最新作品，就是 FIFA 22，10月1号就要发行了。这游戏里边速度最快的9个球员已经是公布了，数据显示姆巴佩是速度最快的，啊，他的速度值达到了97，接下去96的是狼队的前锋特劳雷，拜仁的小将阿方索戴维斯速度也是达到了96，第四到第六位的三位速度值都是95，分别是利兹联的丹尼尔詹姆斯、大巴黎的阿什拉夫，还有皇马的维尼修斯。 嗯，后面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速度很快的球员的啊，就是当年我记得这个游戏。就是中国球员当中也有几个就是速度值非常高的球员， 嗯 啊，不知道在今年的这个新款游戏当中会怎么样更新数据，但是呢也是公布了中国球员的叫能力值啊，这能力值呢四位规划的球员是排在前四位，排在第一的是高拉特，第二是埃克森，两个人都是79，其实79这数据可以了， 嗯， 在这现实生活当中这个12强赛他怎么就没体现出来呢，是吧， 就是高拉特没有机会啊，在这一次的12强赛现阶段参与比赛， 然后排在第三第四的阿兰费南多，一个77一个76， 嗯， 这也没机会出现在这12强赛的阵容当中， 哎， 是吧？ 费南多是没机会， 嗯， 阿兰呢机会也不多， 嗯 啊。 排在第五位的是吴磊啊，是75，后面的也有几位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数据就和大家分析， 嗯， 排第六的严俊凌啊，第七的是曹云定，第八曾诚，第九王大雷，第十是蒿俊闵，这个榜单当中 top 10有三个门将， 嗯， 严俊凌、曾诚、王大雷，而且这个 top 10当中呢还有两位根本就没进入这届国家队的 名 单 的 啊，曹云定、曾诚， 嗯，这是看的是什么阶段的比赛数据？ 谁给的数据啊？这是啊，这明显是给铁指导上眼药吗？这不 是？ 是 啊，嗯，这游戏它就是游戏啊，它就是虚拟世界的事儿，还得拉回到现实里边， 嗯， 所以国足在跟越南的这个备战里边还是要，认清自己，也认清对手啊。当然，第二个话题是说说您经历过的最尴尬的事儿。你别说咱们了，其实，这是豪如 C 罗啊，这是福布斯榜上的第一位， 哎， 他也受骗，他也尴尬啊。说虽然呢 ，C 罗最近状态爆棚，但是有一件烦心事儿啊，这是葡萄牙体育爆出来的，说 C 罗在3年的时间里被诈骗了25万英镑，他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C 罗没有下这个反诈中心的 APP 吗？ 一定是在这个反诈这件事儿上C 罗大意了啊，25万英镑可能对 C 罗来讲 也不算什么事儿， 对，对咱来讲就是2.5块吗，啊， 那倒 不 至于， 是 不 是 啊， 是这个意思哈， 啊，因为 C 罗周薪50万镑 啊， 25万镑等于就是 一半的周薪， 3天半的工资， 嗯， 那2.5块，我这周薪有点低了，是吧？ 嗯，25，25。 对，怎么也得这个周薪能上个3位数吧？ 啊，那数我就不说了， 对吧？ 啊， 拿张粉票 啊，是吧？一礼拜 啊，嗯，那 C 罗呢也曾经给一家旅行社提供了自己的虚拟信用卡的卡号和有识别码都给人家了， 哎， 啊。 所以呢，就是这家旅行社的一个职员啊，53岁的一位职员叫玛利亚·席尔瓦， 嗯， 啊。他呢就利用这个信用卡和这个识别码伪造了 C 罗2007到2010年期间200多次的旅行记录，这涉及到从葡萄牙去欧洲的其他国家，还有去这个美洲跟非洲的啊，反正就是他做完这个旅行记录之后，就可以划账啊，转钱啊，涉案金额达到了25万镑，大概200万人民币嘛。 对， 后来这个玛利亚·席尔瓦对自己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所以呢法院判了4年监禁， 嗯， 因为他自己也是供认了，所以呢这个 C 罗也不用出庭啊，只是接受了一些相应的这个问询之后，就结束了这个案件。 嗯，但是对于 C 罗来讲，我们今天说就是让您觉得特别尴尬的事儿哈， 嗯， 就他自己还是觉得挺心烦的， 哎 啊，虽然说这钱数对他的财富来讲可能不算什么，但是这事儿一想就觉得特别扭啊！我本来是出于一种信任， 嗯 啊，我把连安全码都提供给人家了， 对 啊，但是没想到对方啊居心叵测啊， 嗯， 另有所图啊！但是 C 罗也有点太单纯了，这安全码这多重要的，信用卡和银行卡上信息，您可千万不能再给人了。 你看这甲骨文就说了，这钱忒多了， 嗯，不在 乎啊， 嗯，真是，俏说 ，C 罗是不是有点不太会享受生活，太自律了，所以这，不多见的能给旅行社提供一个卡号的时候， 这用 也没想 套用最近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呢？叫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极强是吧？就是你强如 C 罗这样的世界明星，就连管理这个都不会吗？虽然这钱数对于他来讲不是个事儿，但是面上过不去啊。 是啊，啊，让人一说，哎呦，原来 C 罗不太会用信用卡呀， 对吧？ 要不然给我来管吧。 对，不太会管理自己的这个财务安全 啊， 是吧？这确实是， 嗯， 这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儿。还有一尴尬的事儿呢，我不知道这个家里人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我真的是现场见过，但是这个事儿不是现场 啊， 这个事儿是一个在海外联赛乌拉圭的联赛，一场比赛当中，一名队员受伤了，然后队医飞奔入场，结果在奔跑入场过程当中拉伤了自己的肌肉，出师未捷身先死。这队员受伤之后倒地嘛，裁判员示意队医和担架进场，然后两个担架这个拿担架的工作人员， 结果就在百米奔袭的路上， 哎，飞奔进场，结果跑了一段之后发现呢，就跟着进来那个队医一瘸一拐停下了。 哎呦， 然后就这时候另外那个队医就过来了嘛，然后看看怎么回事， 嗯， 赶紧先是把这个受伤的队员抬出场外，然后拉伤肌肉的队医自己坐在那场边有 赶紧治疗一下自己的队友， 他还挺讲究， 啊， 知道吗？他一瘸一拐自己坐在那底线外边了，等于就没影响比赛，然后人家担架后来把他抬走了，这哥俩又来抬一回 啊！这对解说员来讲，这实在是一个太意外的画面了哈。解说员当时也说啊，担架员竟然受伤了，告诉大家这球场就是那杀手。 其实这个我见过这个在中超赛场当中的两件事儿，就是也是挺逗的。一个呢是也是特别热的天，在南方的比赛，有一个这个队医运动员受伤了，在远端的角旗区，拎着药箱啊全速冲过去，到了那儿之后，然后一屁股坐在队员边上，就是中暑了，你知道吗？ 哎呦呵， 因为太晒，冲得太猛了，他从这个座椅上站起来就有点低血糖，其实眼睛在发黑，然后呢，全速冲过去之后坐在那儿之后缓半天，等那眼前是黑的，所以看不见那个受伤队员在哪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雨天，一个是热天嘛，一个是雨天，全速冲过去之后没停住。然后直接一个滑铲又铲了一下自己的队员， 又把队员给铲倒了，给自己 队员躺在地上 增加了一项工作。 他过去治，结果他来一滑铲把队员铲了，又铲一脚。 哎呦，真是，这球场上的这些意外啊，这些插曲啊，也是挺逗的啊。那当时今天我们说最尴尬的事儿，燕林说发朋友圈分组不可见，结果点反了，分组可见了。晚上11点多发，第二天凌晨5点才发现，你说尴尬不尴尬？瞬间崩溃。 另外这边赵军说了，说刚才说吴磊单刀都踏不准点儿啊，就是果然今天单刀又不进。你说他在这球队这位置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尴尬？如何面对着自己在海外的这种压力？这也是咱们球员所要去经历的。因为前两天看这个吴磊的留洋日记，他也提到哈，需要更多的对于海外球员的关注。 吴梦生说最尴尬的事儿就是赶紧忘了，还记着干嘛？哎，我倒觉得，要真是尴尬的事儿，您特别难忘。您发现没？就是虽然觉得说，哎呀，算了算了，忘了吧，忘了吧，别想了。但是时不时的那个尴尬的画面又会冲进脑子里边，又自己拍大腿说，哎呦，当初我怎么就那么。是这么一回事儿，这才是尴尬。 对，你比如说关老爷说的中超那个喝水哥 哦， 隋维杰是吧？哎，非常淡定的在那喝水，然后就那一个画面是吧？他就肯定忘不了，翻不了片儿。他要能翻片儿的话，他真的就不叫尴尬。 是啊。 另外潘 Sir 也说了，还有前几个月国内联赛，一个球员上场蹦跶了几下就拉伤了，比赛还没开始，然后就下来了。 啊， 赛前热身受伤的这事儿也比较多。 对，就是赛前热身的热身需要活动开 了。你说队医，你看任我行就说了，原来大连队那队医就是跑得特别快，还记得吗？对，拎着药箱草上飞。 有江湖的称号的。飞腾工体说，另外咱们一话题就是，您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挫折怎么办？啊，他说要是遇到难事就找一泳池，下水2000米之后该干嘛干嘛，要是还过不去就连游一礼拜啊，那真是挺幸福的啊。 下水2000米， 嗯，就是在水里猫着， 是往下， 距离2000米 啊， 哈， 我还以为比蛟龙号还厉害， 一下水就是距离2000米的节奏， 嗯 嗯， 这边呢，小兔子邦尼啊，哎，在咱们聊天室里中奖了、 嗯、 啊，中了1块钱，特别高兴，他、 嗯、 说，哎，这跟 C 罗没法比啊，中一块我都高兴，人家丢25万，人不在乎是吧？你说这尴尬不尴尬？ 这也在乎啊、只是面上呢。还得顾着面儿啊、 嗯， 不好说啊，心里也难受，谁心疼谁知道。风雨者，还是说到了梅西跟 C 罗之间的这个对比哈。C 罗去的队，他是绝对老大；梅西呢，感觉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把他维护成一个核心， 嗯， 还需要去适应节奏，争抢位置。 其实像刚才呢，严强老师在我们连线当中所分析的，就是梅西呢现在还需要和整个大巴黎的团队进行一个全新的磨合，因为毕竟，他还是到了一个完全全新的环境和氛围当中，这个是他之前不曾经历过的。另外，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海豚朋友也说，第一场咱们就说到他说到了咱们北京男篮， 嗯， 第一场三分命中率16%啊，第二场17中16%。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 这个是这个投篮命中率，只能说休赛期练得不够，说没有敏儿岛监督你们放羊了吗？篮都不会了吗、 嗯、 确实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嗯， 作为北京队赢球的两大法宝，这么多年来对吧，一个是防守，另外一个是远投， 嗯， 现在呢昨天这场球至少这两点咱们 都 没有看到， 嗯， 但是亚尼斯那个战术体系的慢，昨天反正是体现出来了。 嗯， 这没有快攻转换啊。 哎呀，就看着尤其是年轻人， 哎， 你在场上打这种慢节奏，就特别难受。 对 啊，高静说，北京男篮收获的就是这几个年轻的孩子吧，老将们就是岁数大一点的，除了田宇翔，别的感觉都不行啊。俩中锋除了挡人，什么也没发挥出来，还不如陕西的这一支 CUBA 和 NBL 的球员啊表现的呢。嗯， 所以看一看今天呢1:30的时候，北京男篮和辽宁队这场比赛会打出怎么样的面貌吧。另外，刚才也有家里人提醒啊，下午4点，咱们北京女足和联合队将会进行女足的半决赛，我们也一起关注。 嗯，下面是1025动生活，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快闪 电 现场 等 你哦， 就 在 北京 赛 特 奥 莱。 聆听，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傍晚前后开始有分散性雷阵雨，